成像温柔一对。 等等风景，等等来时的仓促，就是相识今生故。款款烟雨，款款暖红千秋，只与你朝朝暮暮。 未知有何般， 再看一眼，再看一遍你怀中的梦。浪迹的风是你给的承诺，还以为习惯孤单，习惯不安，却到放肆情如雨纠缠，与你点阑珊。 有你深深爱， 仿佛一夜带路的光映射沉香。如果回忆无常，就握紧我，等风吹来， 轻轻的，轻轻的，痴痴的念旧账，梦见了被遗忘的。